雷猛站起身，提着秦锦成扔给他的裤子打算穿，单脚站立，提起一只脚往裤腿里放的时候，他身体一歪，整个人朝着秦锦成扑了过去。秦锦成很好奇，没站稳不该是往旁边倒吗？为什么会照着他扑过来啊？很明显这个男人是故意的。秦锦成后退了半步，有心让雷猛摔到地上，但电光火石间，他的双手还是不受控制地扶住了男人的胳膊。雷猛嘴角勾起了一抹得逞的笑，下意识就靠到男人的肩膀上。 谢谢秦总，我以为你会让开呢。 他说话的时候，嘴唇几乎要贴到秦锦成的耳朵上，热气儿一波一波地荡漾到秦锦成的脸上。秦锦成双手使力，猛地一推，把雷猛重新推回到床上坐好，面露凶色说道： 就该摔死你。 说完也不管雷猛后背有没有被砸疼，转身大步离开了房间，跟逃跑似的，又狼狈又急促。雷猛的后背硌到了床上的手机，疼得他咧起了嘴，不过他此时却顾不上疼痛，直接是笑趴到枕头上。 哎呀妈呀，太可乐了，秦锦成居然这么纯洁了，要刚刚没看错的话，那家伙的耳朵是红了吧。 要说秦锦成是直的，他雷猛的名字倒过来写。外间传言的钢铁直男居然在一个男人的撩动下红了耳朵，这话要说出去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相信。秦锦成离开了卧室，便径直进了书房。他不是一个自制力差的人，对待诱惑的时候一般有两种解决方式，一呢是无视，二呢那就是毁灭。第一种呢考验心性，第二种呢那简单粗暴。两个方法秦锦成都试过，效果显著，但这两个方法对待雷猛好像都不太适用。第一种呢，他既然答应要跟雷家合作，就不可能无视雷猛。第二种呢更不现实了，雷猛是萧炎的徒弟，他不可能真把他怎么样的。头痛啊，要换一个人秦锦成也不至于这么心绪烦乱，但雷猛跟他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。这个男人啊长得好看，即使说暧昧的话做暧昧的事儿也不会让人觉得反感，反而还有些。秦锦成不敢深想，只是鄙视自己也成了一个看颜值的人，还说人家小姑娘心智不坚，这看到一个长得好看的人就没了理智，这现在的他跟那些小姑娘有什么区别吗？秦锦成有几分恼怒地推开了书房门，便看到了老神在在坐在榻榻米上吃泡面的萧炎。这简直是气火攻心。 不是说要去吃点好的补一下，就吃泡面。 他很想把泡面的盒子掀过来盖在他脸上，但是看到萧炎连衣服都没换的可怜样，他忍下了自己的怒气。萧炎看出了秦锦成脸上的怒气，伸了伸腿，坐姿笔直，脸上吊儿郎当的情绪也收敛成正色。 这是宵夜，你要不来点儿？看你厨房还有鲜虾口味的。 怎么进来的？ 秦锦成没有接他的话，他现在哪里吃得下东西，肚子里是一团火，撩着他上不去下不来，正难受的厉害呢。 就光明正大的走进来的，你那个司机叫什么来着？刘琴，他领我进来的，我先去厨房泡了面，见你跟我那小徒弟打，就先来的书房。 萧炎见提及雷猛，秦锦城的面色更冷了一分，就没敢把这打得火热这几个字儿给说出来。他知道雷猛圈子比较乱，这玩疯了的时候男女不近，而他那张脸天生的又招男人又招女人，但同时他也知道自个儿跟过的这个老大是一个钢铁直男，对男人没兴趣的。虽然这么些年他也没有见过他对哪个女人有过兴趣，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性冷淡。他对情这个字儿呢就从来没有感过兴趣。秦锦城转过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书房门，没记错的话他是上了锁的。 哼，看来我又得换锁了， 下次要不要试试这个，这个我搞不定。 萧炎扔了泡面的盒子，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了一个小盒子。小盒子旁边有电源接口，它上面呢带了电脑的密码锁。秦锦城用手轻扭，盒子打开了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也不见东西。这盒子虽然小巧，却设了三层的暗格，每打开一层，这下面一层呢就会自动的更新密码，一层比一层复杂。萧炎拍了拍裤子站起来，开口解释道， 我小徒弟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，这盒子是他爷爷留给他的，我打开了前两层，第三层想破脑袋也解不开，塔克要不帮个忙。 秦锦城把盒子扔回给萧炎， 我凭什么要帮你？ 不是帮我，是帮我小徒弟，你也瞧见了，他长得可爱又乖巧，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这个世上，好不容易有个亲人，还惦记着抢走他的家产。大哥，你不是最主张正义的，都跟他合作了，不打算再帮他一把？ 我现在是商人，合作是因为有利可图，跟其他的没有关系，更何况他已经是成年人，这种家庭纠纷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，解决不了他就不配叫男人，这关我什么事？ 好冷漠的男人。对了，我小徒弟的伤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到底怎么弄的？ 他不是说过是骑车摔的？ 那你也信？你知不知道他从几岁开始玩车？那辆机车他闭着眼睛也能开，会摔也只是骗骗你的说辞，反正我是不信。 秦锦城眸色微敛，听出了一丝不寻常。 你在怀疑什么？ 没什么，就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，谁都盯着他，想在这个时候黑他一把。 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平时行事太过招摇。 是是是，那你到底是帮不帮？就算不为雷猛，单纯的为这个锁，你不觉得很有意思？ 秦锦城没有说话，不过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他松了口了。萧炎顺势把盒子扔进了他的抽屉里，转身的时候他听到秦锦城问， 前面两层放的是什么？ 不知道。不是，我没看，这毕竟涉及到隐私，我虽然是小猛的师傅，在这种事情上也得避嫌不是？ 萧队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光明磊落了？ 大哥你别瞧不起人啊，我一直这么光明磊落好吗？ 萧炎心系雷猛的伤，着急想上楼去看他一眼。他之前并不是不关心雷猛，之所以会把雷猛扔给秦锦城，一来是对秦锦城的信任，二来他当时有紧急的事儿得回去处理他。秦锦城就像是没有看出他的担心似的，又把他给拽回来。 先说说你跟这个雷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萧炎信任他，秦锦城却不信他，这让萧炎呢很是受伤。 大哥，我们是纯洁的师徒关系，你不要怀疑我的人品。 我说你不纯洁了，你这是不打自招。 论审问这件事情，萧炎永远比不过秦锦城，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。 这么说吧，我认识那孩子的时候他才10岁，从家里偷偷跑出来跟了我一路，后来 我也是看他可怜，才收他当徒弟的。 他十岁，你多大？17还是18？那时候你还在队里，这事儿怎么没跟我报告？ 这是私事儿，没必要吧？再说我们的身份，也不适合牵扯上雷猛这种身份的人。大哥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么感兴趣吗？ 秦锦城往后一仰，从抽屉里抽出了一支烟，点上，说道： 不感兴趣，就随便问问，你紧张什么？ 越是遮掩，越说明这件事情不够光明磊落。即使他相信萧炎还没有那么丧心病狂，但也不敢相信雷猛。